像木质音乐盒，侧叮咚地唱着歌，就像你在呢喃着，我不自觉也笑了，陪你数星星，讨论你想那刻，你低头脸颊炽热，叫我亲爱的，不想放开你了，手指和你紧握着，而你幽恋的羞涩，跟点头说好的，不想放开你了，手指和你紧握着，今生唯一的吝啬，就是你是我的。桌上木质音乐盒，侧叮咚地唱着歌，就像你也在呢喃着，哦，我不自觉地笑了，陪你数星星，讨论你想那刻，炙热，叫我亲爱的，不想放开你了，手指和你紧握着，你幽怨的羞涩，点点头说好的，不想放开你了，手指和你紧握着，今生唯一的吝啬，就是你是我的，脚为那条小河，倒映出你的快乐，调皮的轻轻吐舌，如孩子般笑着，远方的白色风车，一麦田的金黄色，我紧紧把你抱着，时间悄悄定了格，最后为你唱首歌。